转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点也不保留。 交换一个天长地久，我用我现在交换你的，从此以后，时间在你手。 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点也不保留。 我听着全世界纷争绕过我的胸口，也不会看着时间将你带走，看着黑夜白昼流过我的宇宙，也不会让你有一秒的哀愁。 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点也不保留。Time is in your hand,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Yeah, yeah. Time to fall in lov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Yeah, yeah. Time is in your hand, take your time. 王力宏之后呢，继续来听听看戴爱玲。戴爱玲的声音呢，实在是太有特色和吸引力了。要是呢，能够在气质上再给自己来一点提升呢，让自己更有星象，我相信呢，喜欢她的人会越来越多。听听看她带来的这首《趴式跳蚤》。 想要小心

猜测让我们不断往后退，你哭的双眼越深邃，我越害怕去安慰。 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 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 这是来自何炅何老师的作品《最好的幸福》。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看蔡淳佳温柔又坚定的声音。这首歌呢叫做《Yesterday》，一起来听听看。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有个他会让我想飞。Saturday。 成一个谜，也许飘成一滴雨，对吗？ 将心让了坚固，剩下由老天做主。爱你是一条不归路，一度我非常孤独，但是我更怕漂泊，不知道身在何处，有时候绝路也是人生一条路，爱让人缺一不足，忘记又结束，一心只想你幸福，疏忽了自己痛苦。我没有坠入，尽管你也千辛万苦，不愿认输，是良心让爱坚固，剩下由老天做主。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冰